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2集《闹剧》二。万姨娘半是惊喜，半是惶恐。惊喜的是，王家人似乎没有打算追究沈东陵的过错。惶恐的是，他并不知道眼下这一出是不是王家人故意做出来的，或者只是为了表达不满故意激怒三房，到了最后沈东陵还是要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。黑壮妇人说到做到，在沈家众人眼睁睁的目光中将万姨娘带走了。荣锦堂一片沉默，片刻后沈老夫人冷然道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 王家人这奇奇怪怪的态度反倒比当面撕破了脸更让人心里不安。常在清动了动嘴唇，似乎想说什么，瞥见沈万的脸色后到嘴的话又咽了下去。沈贵有些尴尬，原本是沈东林抢了沈月的亲事，他也想着将沈东林母女交给王家，让王家和三房消消气，不曾想眼下却是这么个局面。沈贵轻咳两声说道： 回头我给东林修书一封，看看他这办的是什么事情。 沈万笑了笑，看向沈月轻声道： 月儿，你先跟我回房。 他转头又看向沈老夫人说道： 娘，王家这事不可妄来，待明日儿子亲自登门致歉之后，想来事情可以迎刃而解。叨扰您老人家都是儿子的不是。 这哪能怪得了你呢？ 沈老夫人叹了口气，语气舒耳，变得不悦。 都是这三丫头跟着万氏那个贱人，便也学的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 他又埋怨陈若秋： 你说是办事认真些，也就不会被三丫头钻了空子。 陈若秋本就因为沈月一事憋了一肚子的气，又委屈又心痛，此刻还被沈老夫人数落，便反驳道： 娘怎么能怪我？我也没想到三姐儿竟然存了这样的心思，娘将此事怪责到我头上，未免太过糊涂。 你说我糊涂？ 沈老夫人大怒。陈若秋还想说话，却被沈万一声喝下： 够了。 他微微一愣，这么多年沈万从未对他说过重话，还是第一次对他吼。 月儿，随我回房。 沈万说道。沈月讷讷地应了。一边的常在清将这一幕瞧在眼中，唇边浮起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来。沈月随着沈万回到房里，沈万背对着他不说话。沈月以为沈万是在为王家的事儿不悦呢，想着今日王家的态度，再想想沈东陵也许得了王家欢心，眼下正顶着自己的身份左右逢源，沈月便是一万个不满意。他道： 爹，那王家人分明就是仗势欺人，不把您放在眼里，今日说的是什么话？以后若是三妹妹顶着我的身份过活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三妹妹抢了我的姻缘，眼下还要来抢我的身份，爹，你可不能不管我。 沈月这番话说的可谓是理所当然，许是谎言说的多了，自己便也信了。沈月眼下几乎是连自己也快要相信此事全由沈东陵而起，是沈东陵悄悄地害了他。 他抢了你的姻缘。 没有回头，沈万缓缓问道。沈月没有听出沈万的语气不对，点头道： 正是。 他的一巴掌清脆地甩在了沈月的脸上。刚跟过来的陈若秋进屋看见的就是这一幕，惊呼了一声，月儿就上前将沈月搂住，冲着沈万怒吼道： 你这是干什么？ 我干什么？ 沈万不怒反笑： 你不如问问你的好女儿做了什么。 沈月一边捂着脸，一边身子忍不住地颤抖起来，脸上的巴掌印虽然很痛，却比不过他心底的害怕。 月儿，你敢说此事你全不知情？真的就是沈东林害了你，抢了你的亲事？你那点花花肠子真以为能瞒过所有人？你让沈东林带你出嫁，你只想嫁给定王，有没有想过得罪了王家，你爹我又如何？没了这门亲事，你日后又怎么嫁得出去？我沈婉有你这样聪慧的好女儿，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 沈婉本就是文臣，模样生的也不差，平日里都是温文尔雅的模样，又一直对沈月疼爱有加，还是第一次对沈月露出如此狰狞的神情。陈若秋颤抖着看向怀中的沈月，问道： 月儿，你爹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只是想要自由。 沈月害怕地低声道，忽而又想到什么，抬起头来。 可是沈东林也诱惑了我，眼下王家对咱们如此态度，分明就是沈东林挑拨的，都是沈东林这个贱人。 闭嘴！ 沈万越听越怒。 自己蠢还怨别人，你读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 何曾遇到过如此凶狠的沈万呢？沈月顿时委屈的眼睛都红了。陈若秋自听闻沈月承认了是自己想要换亲之后，便绝望地闭了闭眼睛。他没有料到沈月竟然胆子大到敢这样做。可是沈月毕竟是从他的肚子中爬出来的女儿，又悉心教导了这么多年，陈若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听闻沈万怪责，终究还是忍不住道： 月儿固然有错，可他也是不懂事。我看月儿说的不错，沈东林分明就是故意引诱着月儿，只怕此事都是沈东林一手策划。 沈万按了按额心，看向陈若秋的目光里满是失望，他道： 你何时也变得如此是非不分了？ 陈若秋一愣，只听沈万继续道： 罢了，明日我亲自登门同王家致歉，不过我也不知道此事能不能成。总归是我们沈家有错在先，若是不成，哎，那也是你自己造的孽。 说完此话，看了一眼沈月，转身拂袖而去。陈若秋被沈万临走时瞧着他失望的眼神弄得心惊肉跳，还想说什么，沈万已经离开了屋子。看着嘤嘤哭泣的沈月，只得先转头安慰女儿。沈万离开屋子，身边的小厮见他疲惫不堪的模样，问道： 爷可要出府散散心？ 不必了。 沈万摆了摆手，想了一想，又道： 去西院吧。 西院，如今是常在清住的院子。小厮没有说话，默默地带着沈万往西院的地方走去。这二人却没有看到，身后有一人正远远地瞧着他们的背影。此人正是荣景堂里沈老夫人身边的张妈妈。张妈妈疑惑地喃喃自语道： 三老爷怎么会去西院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